弟兄姐妹平安，请你打开圣经，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八节。周报上的题目或许应该加上一个标点符号，加上一个问号，缠磨上帝吗？由我来念这段经文，请你聆听，这是上帝的话语。耶稣设了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。我用和修本好了，我用和修本的版本。耶稣对门徒讲了一个比喻，为了要他们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他说某城有一个官或法官，不惧怕上帝，也不尊重人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说，我有一个冤家，求你给我伸冤。他很久不受理，后来心里说，我虽然不惧怕上帝，也不尊重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纠缠我。主说，你们听这不义的官所说的话，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岂会拖延不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他很快就要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德，应该是信心吗？让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你儿子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我就求你的叫他的道扎入我们的心，也许会伤我们的心，但是如果他的道能够定我们的罪，好叫我们认罪悔改，我求你叫我们认罪悔改，特别在祷告这事上，有谁不需要为祷告这事认罪悔改？为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。耶稣在上一段经文教导门徒们关于上帝国度到来，就是关于人子，就是关于耶稣他自己来的事，他的到来就代表上帝的国度临到他们中间。然而他也说，他也暗示他将要离开他们，他们将不再见到他，直到他像闪电那样从天的这一边闪到那一边，从天再次降临。这表示耶稣预告门徒即将要进入一个，他们即将要活在一个很有趣的时代，就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到来，上帝儿子耶稣基督还要再来的时代，就是所谓已然和未然的时代，就是你我身处的世代，就是等待主耶稣再来的时代。问题是，等待耶稣再来的门徒该如何活在世上？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的等待？门徒等待的时候应该做什么事？你看得出来耶稣那天并非突发奇想才教导门徒们关于祷告的事，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如何等待。和合本的翻译是第一节，耶稣设了一个比喻，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。我刚才念和修本的翻译比较贴切比较好，是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了一个比喻，为要他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，就是针对门徒，不是对一般人的教导。路加至少在此告诉我们两件事，第一就是耶稣的门徒定义就是祷告的人，而且耶稣的门徒应该常常或总是祷告。祷告就是门徒的，你可以说生活形态。So, 基督徒的父母教导你儿女的第一件事就是教导他们祷告，而如果你的儿女可以向他们自己的天父祷告，你其实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祷告首要认知，我无法依靠自己，我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，唯独上帝可以满足我一切所需的。我不时听人说，我有问题的时候会祷告，我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什么时候没有问题？弟兄姐妹，你我总有问题，上帝的儿女总有需求，我们总是依靠上帝，因此主耶稣要我们总是祷告， 不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才祷告，外邦人遇到问题的时候才祷告。告诉一个人，你如果有问题，你可以向上帝祷告，等同叫他去庙里拜拜，有什么差别？这种祷告是没有十字架的某种选项，但是对耶稣的门徒来说，对基督徒来说，祷告从来就不是选项。基督徒认知自己每时每刻都有问题，就总是依靠上帝，就总是祷告。因此，孩子们，当我问你们有什么代祷事项，你的答案绝不可能是没有。什么意思？没有？你没有需求吗？你自给自足了？你不需要认罪悔改吗？路加福音18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，第二件事就是祷告需要恒心，不可灰心。灰心也可以翻译成不可丧志，不可以失去勇气。为什么耶稣要特别说祷告要恒心，不可灰心呢？因为你我都知道，我们不总是立即得着我们所祈求的，这表示祷告并不简单，这表示祷告不是总是有求必应。你自己有多少的祷告上帝没有回应，或者没有按照你的期待，你的时间表回应你，甚至你合理的要求上帝没有对你说是，你为你的家人信主祷告，上帝还没有回应你。这告诉我们，基督徒首要做的事其实也是最难做的事。我们是理当常常祷告的人，但总是不常常的祷告。我们中间有谁满意自己的祷告生命？一个满足自己祷告生命的基督徒，就是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人。因此耶稣需要教导他的门徒祷告。耶稣用比喻教导他的门徒。耶稣的比喻有两个主角，一个是官或者法官，应该翻译成法官，还有一个寡妇。城里有一个法官，他不惧怕上帝，也不尊重世人。不尊重世人也可翻译为在人面前不知羞耻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台湾人所谓的恐龙法官。他不怕上帝，他也不尊重，也不畏惧世人，他就天不怕也地不怕。但这对法官来说不尽然是坏事，这可能表示他大公无私，他不讲情面。但是耶稣说他是一个不义的法官，他不怕上帝也不知羞耻，表示他不符合以色列人做法官审判官的标准。以色列人的审判官办事应当谨慎，因为你们判断的不是为人，乃是为耶和华上帝。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，谨慎办事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没有不义，不偏待人，也不受贿赂。耶稣又说，那城里有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寡妇，那寡妇到他那里，就是到那个法官那里说，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这寡妇有一定的胆量，因为女人通常不会自己上诉法官，通常会有一个男人替女人出头。但是她是个寡妇，她没有丈夫，显然也没有人帮她说话，却有一个对头。这对头可能就是耶稣之后所说的那种侵吞寡妇家产的人。寡妇是当时社会里面最弱势的人，你还记得拿俄米和路德。因此上帝特别警告以色列人，不可以苦待寡妇和孤儿，若是苦待他们一点，他们向我一哀求，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，并要发烈怒，用刀杀你们。为什么杀你们？因为你们不听孤儿和寡妇的呼求，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，儿女为孤儿。而且大卫说，上帝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，做寡妇的伸冤者。 因此当主耶稣说你们当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他至少要我们像我们的天父那样为寡妇伸冤。但是那个不怕上帝，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没有意义。那家伙不怕上帝，他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，也没有什么他不敢做的。所以这个寡妇去找这个法官，他需要勇气。我们甚至应该说，这个寡妇常常去找那个法官，需要过人的胆识。他甚至要比路德更勇敢。路德至少去找了一个好人波阿斯，但这法官不是好人。所以，寡妇从哪里来的勇气？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天生就是很勇敢的人。我们不知道他的天生个性，我们只知道他身处绝境。She was desperate. 这个无名的寡妇看来一无所有，也没有人为他申诉。他只好去找一个不义的法官帮他伸冤。如果当时有任何其他人愿意出面，他还需要去找那个法官吗？当然不需要。他的勇气从哪里来？我们只能说绝境。绝境 desperation, 绝境逼使这个寡妇勇敢，不是吗？上帝有的时候会将人置入绝境，好叫人不得不勇敢。寡妇不顾一切的去找一个不义的法官，因为他没有其他人可找，这就是他的勇气。对耶稣的门徒来说，对我们来说，什么是我们的勇气？基督徒的勇气，我们的勇气应该与世人不同。世人有勇气说我可以的，但是我们则反而承认刚好相反，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行，我们自己无能。这样的人才有勇气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基督徒的勇气总是依靠另一位，不是依赖自己的勇气。所以耶稣说，这个法官多日或很长的时间，他不回应寡妇的诉求。你要怎么说服一位不怕上帝也不知道廉耻的人？很难。你可以贿赂他，但是寡妇显然没有钱，要不然早就包红包了。你可以找另外一个比他更有权势的人威胁他或关说他，但是寡妇显然没有这样子的人脉，如果有也就不用找这个法官了。或者你可以求他，不是一次两次三次求，因为他不会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就答应你。你必须时常求他，几近骚扰甚至折磨，也许 maybe 也许他会听你的，或者他会把你下到监狱里，不知道。你们中间有做父母的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你们的儿女死缠烂打，一哭二闹三上吊或滚在地上。那个法官或许不怕上帝也不怕人，但是有谁不怕麻烦？你只要给一个人制造足够的麻烦，就可以说服一个人，可以改变一个人。我没有小孩，但是我们有养狗。养狗就是给自己找麻烦。狗它不需要开口说话，但是只要那只狗它意志坚决，它就有说服力可以改变人。法官说，我虽然不惧怕上帝，也不尊重世人，这代表他至少诚实的认识他自己是谁。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不是我要为她伸张正义，不是因为这个寡妇配得公义，只因为她直接翻译带给我许多的麻烦，我就给她伸冤吧，免得她常常来缠扰我。缠扰这个字直接翻译，它是一个运动的用词，可能跟拳击有关的用词，直接翻译就是打脸，鼻青脸肿，给人一个黑眼睛，免得他来缠扰我。你可以想象这个寡妇可能到他家去，嘿，法官我来了。到法官出去散步，他跟在后面，哎，我有件事， 坐在咖啡厅里面，哎，法官不好意思打扰你一下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听，你们听这不义法官所说的话，然后你们就应该做出合理的结论，就是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有的翻译是，就算为了他们延迟多时，岂不终究为他们伸冤吗？这是一个问题，但是你听得出来这是一个羞耻性的问题。只有一个答案，正确的答案是，是的，上帝当然会为他们伸冤。所以耶稣使用一个我们熟悉典型的以小论大的逻辑，如果不义的法官最终都为这位寡妇伸冤，那么上帝当然会为他的选民，会听他的选民的祷告，为他们伸冤。因此你们要恒切的祷告，不要灰心，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。给谁伸冤？上帝听谁的祷告？上帝原文是听他的选民，他所拣选的人的祷告。谁是上帝的选民？昼夜向上帝呼求的人。我们凭什么认出一个人是上帝的选民？我想你手中没有一张名单，也还是有人有额头上有一个记号。耶稣说被招的人多，拣选的人少。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是蒙上帝拣选的少数人？彼得后来说，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你怎么确定你的蒙召和拣选？我们更加殷勤什么？彼得说，他列出一系列，有了信心加上德行，德行加上知识，知识又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，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基督徒听到这一系列的你们要怎么样，必然明白，除非一个人祷告，这一系列都不可能。你怎么确认你蒙上帝拣选？你恒切祷告，你昼夜呼吁上帝，因为上帝的选民就是昼夜呼吁上帝的人。主耶稣说，上帝快快的，要快快的给选民伸冤。这个快快显然不是按照你我的期待，或你我的时间表。因为按照我们的标准，上帝不总是快快的回应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祈求，要不然我们就不需要恒切不停的祷告了。门徒们必须用另外一个标准来衡量这个快快，这标准是什么？主耶稣有没有告诉他们？就是主要再来的这个标准。彼得不是说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并没有延迟他的应许，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。因此耶稣告诉门徒们，你们要常常祷告，你们不可灰心，只等到我来，我必要再来，好像闪电从天的这一边闪到那一边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得见世上有这样的信心吗？应该翻译成信心。他在来的时候，他找得到有这样信心恒切祷告的人吗？所以耶稣说这个比喻教导我们几件事。第一，蒙上帝拣选的上帝儿女就是祷告的人，因此祷告不是选项，而是我们的身份或我们的生活形态，好了，或我们最基本的心态。上帝的儿女向上帝祷告。第二，要恒切的祷告。就算上帝没有即刻按照我们的期待立时回应我们的祷告，上帝有时对我们说不，因为我们所祈求的不是按照他的旨意。有的时候上帝的应许要像贼一样来到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， 我们甚至需要等主再来才听到上帝对我们说是。这是说上帝不见得在我们有生之年就回应我们的祷告，但是我们不停止祷告。有的时候上帝对我们祷告说不，这个不的意思是时间还没有到。因此第三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祷告生命永远充满一种已然和未然的张力。我们祷告，因为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已经死了，已经复活了，升天了，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，所以我们只管勇敢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而正因为他还要再来，因此你我不灰心，你我恒切的祷告，因为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所以我们借着他说阿们，主必再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住的祷告，认知他就是上帝对我们祷告最终极的回应，他就是我们所等待的，是的，阿们。换句话说，圣经的最后一个祈求，这最后一个祈求控制我们所有的祷告。他说是的，我必快来。因此我们说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我们也需要谨慎的解读耶稣这个比喻，因为我们都领受太多不符合圣经关于祷告的教导，我们都容易以为一个有效的祷告取决于某种经历、某种感受，或者遵循某种方式，或者塑造某种气氛。你也不应该以为这个比喻教导我们要骚扰或缠磨上帝。耶稣显然不是要我们打脸上帝。你明白上帝不会因为我们死缠烂打就听我们的。上帝不需要我说服他，他不需要你说服他，毕竟一个你能够说服的上帝应该也不是值得你祷告的上帝。只有外邦人的神明才要人一哭二闹三上吊。还记得先知以利亚，他嘲笑巴利的先知，你们再怎么大声求告，你们再怎么用刀自割，你们的神明是不是还在睡觉，叫不醒他？换句话说，恒切的祷告是一种最基本的心态，是一个基督徒最例行的生活形态，不是某种特定的操作方式。你不需要一定要举起手或在地上打滚，或者重复出声超过三个小时才有效的祷告。毕竟我们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要了解，我们的上帝不是那个不义的法官，我们也不是那一个无依无靠无名的寡妇。我们是谁？我们是上帝的选民。上帝在创世以先，在他儿子里面拣选我们，他在母腹里就认识我们，他比我们还知道我们的需求。这表示上帝的拣选正是你我祷告的基础。上帝拣选我，就表示他不只指定我生命的结局，他也设定我达到这生命结局终点的道路。因此我祷告，认知祷告是我的天父上帝指定我得着天堂、上天堂的道路。不是因为我祷告本身有什么效力，乃是因为上帝指定我走这条道路。这也表示我不祷告就上不了天堂。更何况上帝不是别人，他是我的天父，他是我的天父，我就应该相信他喜欢听我祷告。孩子们，天父喜欢听我们的祷告，就如你的爸爸应该喜欢听你向他求。有哪一位父亲不喜欢自己的儿女向他求？最后我们留意，我们最近在读耶稣一系列的比喻，但是我们讲这个比喻讲那个比喻容易忘记处境。耶稣讲这一切比喻的处境，耶稣他是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说这个比喻。我猜 十字架在我们主耶稣的心上，所以那天他教导门徒们祷告。凡耶稣教导门徒的都应用他在自己身上。我们知道耶稣他自己总是祷告，但是耶稣总是为什么事祷告？如果祷告就是上帝指定我们上天堂必行的道路，那么祷告是天父指定他自己儿子上十字架必经之路。克西马尼至少教导我们，如果耶稣不总是祷告，他就上不了十字架，你我就不得救。他不祷告，就没有人得救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此来说，主耶稣他总是祷告，因为我们总是在他的心上。我们容易以为祷告对主耶稣来说很简单，因为毕竟他是上帝的儿子。他是上帝的儿子，祷告对他来说应该不过就是他的第二本性 second nature， 对他来说应该是最自然最简单不需要挣扎的事。他不像我们，是这样子吗？祷告对我们的主来说很简单吗？其实你仔细想，不祷告对他来说才是最简单的事。因为正因为如果他不祷告，他就不上十字架。你知道父总是听他儿子祷告，但是父不总是即刻应允他的儿子，也不总是对他的儿子说是。主耶稣他自己必须等待，他必须等到园子里面才得到那个决定性的答案，就是那三次的不。但是你也不应该以为我们的主只在园子里求他的父，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你不应该以为我们的主耶稣在最后一刻才问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有没有可能，有没有其他的可能，有没有其他的道路。你以为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你的主耶稣常常为什么事祷告？他为什么事祈求没有灰心？你以为他不总是在问父啊，有可能吗？有其他的道路吗？那你知道父总是怎么样回答他的独生爱子？哎，你知道他怎么回答？不，不，不，我儿，没有其他的道路，只有这条道路，你必须上耶路撒冷，你必须接下那杯，你必须上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必须有十字架才能够明白这个比喻，就如耶稣所有其他的比喻。想不义的法官最终都应允那寡妇，但是天父上帝居然对他自己儿子说不。Why？ 好对我们说是的，这是何等的爱。弟兄姐妹，你一旦明白上帝如何爱你，把他的儿子给了你，你怎么可能不向他祷告，好听到他对你说是，好得着你所等待的是的阿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儿子教导我们祷告，其实就是指引我们上天堂的道路。他的祷告指引他上十字架，我们的祷告则指引我们上天堂。这是何等奇异的交换，奇妙的恩典，不可思议的爱。我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这样思念你的儿子，思念你儿子的十字架，思念他如今仍然为我们祷告。我们就效法他常常祷告，没有灰心。为了他的缘故，我祷告。阿门。